的祈祷。谁能不顾自己？ 是 鸳鸯弄皱三月的湖水，是春风围绕把我们圈在里面，思绪飞舞成蝴蝶。 你并肩哪里都像花园，你牵手做每件事都像庆典，一谈心聊天走进另一个世界，有梦就会实现。 会停就忘了转动时间，跟着我们的故事。